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35集。 成就成吧，那又如何？反正我没有打算成家。 沈觉盘起腿坐着，侧眼望向夏侯恋，那家伙满脸忧心忡忡的模样，看起来很是为他担心。其实他有件事没说，他毕竟是半路出家的大夫，看了两本医术瞎鼓捣出来的药并不那么管用。每回他看见夏侯恋脱衣裳，总是会情难自禁。不过这事儿不能告诉他。沈觉顿了顿，声音低了一点。 阿恋，你不怪我瞒你这么多事儿吗？当初骗你我是被卖进宫的，就是想把你留下来陪我。我是不是很自私？明明早知道你娘来找你，我却没有同你说。 他低头看自己的手心，嘲讽地笑了一笑。 可你为了留下来陪我，七月半发作，差点丢了性命。 是挺自私的。 夏侯恋说。夏侯恋的话像一记闷锤打在沈觉心上，他还以为夏侯恋会反应过来安慰他，跟他说没关系，不怪他。他忽然觉得自己虚伪极了，他坦白不是为了悔过，只是为了让自己心里好受点罢了。扭头看夏侯恋，夏侯恋的脸拢在阴影里看不清神色，他心里感到绝望，夏侯恋一定厌恶他了吧。他从来都是这样，即使是对着真心爱着的人，也能面不改色地撒谎。这就是他，卑鄙又下流。额头上忽然被弹了一记，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，愠怒浮上眼眸。他厉声问夏侯恋： 你干什么？ 罚你啊。 夏侯恋眼睛里有笑意。 谁让你骗我？这次罚过你了，下次不许骗我了。 沈觉捂着额头怔怔地看着他，烛火在夏侯恋眼中跃动，像撒了一把碾碎的光，通通都融化在了他的眼眸里，黑里揉了金，那是独属于夏侯恋的温柔，令人沉迷。夏侯恋忽又锁了眉头，说道： 少爷，我觉得你那个药还是别吃了，好不容易保全了健全的好身子，怎么能就这么糟蹋了？你这么着不是事儿，咱们得想个法子。要不你别当这个什么老狮子长工了。 他说到一半抬起眸，顿时呆住了。沈觉正静静望着他，微笑着落泪。夏侯恋顿时慌了。 你怎么哭了？我刚下手太重，弄疼你了。 大约是蜡烛燃尽了，光忽然就熄了，帐子里顿时黑漆漆一片。夏侯恋还发着慌，愣了半晌才想起来要点灯，掀被子就要下床去，万子却被沈觉一拉，整个人被他带进了怀里。夏侯恋的心漏跳了一拍，整个人像被火烤着了一般，脸胀得通红。黑暗里他听见沈觉清浅的呼吸，羞羞地打在他的耳畔，烫得灼人。 阿莲，我一向觉得这时间太冷，太冷。 沈觉把头埋在他的颈间，哑声道： 可是幸好有你。 幸好有你，我此生一片荒芜，浮尽尘灰，你是我唯一的珍宝。黑暗里寂静无声，床围子和帐子把四面围住，仿佛隔出了一个只有他们的小世界。时间仿佛被拉得很长很长，似乎周围的一切都陷入了静止。夏侯恋慢慢安定下来，抬起手轻轻回抱住沈觉，低声道： 少爷，你也一样。 沈觉搂紧他， 少爷。 夏侯恋把他推开一点，继续刚刚想说的话。 那个药别吃了，等秦岚的事情完了，我带你走吧。 去哪儿啊？ 沈觉问。 随便去哪儿，南阳、东营，只要出大气就好。找个地方隐姓埋名，我可以开个打铁铺，或者开一个武馆，总不会让你饿肚子的。就是日子肯定没有在京里舒服了，不过能堂堂正正的当个正常人值了。 沈觉失笑。 我有钱，不用你养家。 他望向夏侯恋，眸中里有渲染水光，是极为温柔的神色。 就咱们俩吗？ 一开始是，后来肯定不是啊。 夏侯恋把手枕在脑后，望着黑漆漆的床顶笑道， 到时候呢，你再娶房媳妇，给你们老谢家开枝散叶，儿子孙子子子孙孙，说不定得有十几口人呢。 沈觉嘴畔的微笑凝住了。 说什么？ 夏侯恋接着絮絮叨叨地说， 你要是有心思也能多娶几个，不过我劝你别娶太多啊，容易后院起火。 黑暗里，沈觉的神色慢慢变阴郁，声音也渐渐变得冷了。 你呢？ 夏侯恋没有觉察出来，兀自道， 我给你看院子呗，等你有娃娃，我还可以教教他们打拳，强身健体，别跟你似的，一阵风就能吹倒。 沈觉微微一怔，眸中的阴霾退了些。 你不成家吗？ 夏侯恋笑着摇头。 我就算了吧。 为什么？ 少爷，我手上沾的血太多了，太好的福气我享不了。 夏侯恋淡淡的微笑。 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，我给他们当干爹。 他的话太惨淡，沈觉的心像被谁攥着，简直要挤出血来。他艰难地说道， 我手上也沾了很多血，按你这么说我也没福气，我也不能成亲。 你跟我不一样。 夏侯恋轻声道， 我是弑父之人啊，少爷，我的罪洗不掉的。你不一样，你可以改过，听戴先生的话，当好人。你看你现在支持张大人变法，又帮着筹措军费，多好。上回我还听见街坊邻居夸你呢。再说了，我根本不想成亲，女人最麻烦了，见了就头疼。我一个人打光棍挺好的，逍遥自在。 沈觉听了没说话，沉默了很久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夏侯恋望着他，黑暗里什么也看不见，光看见一团浓重的影子。他戳了戳沈觉的背，喊他， 喂，少爷，在想什么呢？ 沈觉拍开他的手，躺下来面对墙壁，闷声道， 我也不成亲，我自由主张，你不必管我。 夏侯恋有些头疼，不知道沈觉突然发什么倔脾气，旁人做梦都想要娶媳妇儿，买也要买回家一个，沈觉这家伙要他娶媳妇儿跟要他命似的。夏侯恋无奈道， 我不管你，谁管你啊。 沈觉被这话噎住了，好半天没说话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，同样精彩。